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无尽的夜陪我度过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。 Yeah.

世界举杯相约， 这样的心情， 这样的路， 我们一起走过。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，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就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、啊哦，是我们的选择。 幸福要欧趴，暑假不想自嗨收场，陪你到海边光脚丫，我能想象我加你呀，画面就像天堂。你为我缝诗句，我为你弹奏钢琴，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。在帕与你当北京，在一起没有难题，你教我而加你所向无敌。你爱我学长美女，我爱你学长星星，我们的剧本别人飞行无尽。你为我打抱不平，我为你设计造型， Oh my god， 简直是金童玉女。爱乘以无限大，大到连爱神都皮皮错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。梦乘以无限大，大到连宇宙都